欢迎大家收看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主持刘宝熙。我们今天想讲的课题是左翼。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期间，当时的议会分裂为左派和右派。当时在国会的左边是一些进步和革命的人士，而右边被誉为一些保皇的人士。自此左和右这个讲法在政治学上就寓意了两派政治不同的主张。在左翼这个传统慢慢流传到在香港，它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香港左往往是一个负面的标签，譬如你会知道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有被誉为左仔，因为大家会联想的是六七暴动。而近六七年在网上亦都有人被标签为左交，就是一些是理想主义但不顾实际的人。咁到底左翼系啲乜嘢呢？点解左翼往往被一啲即係香港嘅情况下一啲负面嘅标签？到底左翼系进步嘅象征呢？定系我哋一般会誉为旁门左道呢？今日哲学有偈倾想探讨呢个问题。咁首先照旧我会介绍下今日嘅主持阵容同埋嘉宾嘅。咁一方面就係我嘅老拍档啦，郭柏年啦，有佢喺度，有实力同埋收视嘅保证，咁啊今日靠你啦喎。OK， 好啦，另外呢仲有一个嘉宾呢，就係亦都係我同事畢業喺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嘅，专研政治哲学，特别係关于即係公共理性嘅自由主义嘅一啲关系，咁啊黄邦华，我嘅 Bowen 嘅。好啦，咁啊最后一位重量级嘅嘉宾係啊梁文道，我都唔知点样介绍啦，係啊文化评论人，但係今日左翼呢个题目啦非你莫属。咁啊所以我哋 左交代 网上有人咁样讲啦,ok, 咁啊 咁係啦，咁所以呢我第一个问题即係而家关于左特别咁丰富嘅意涵，咁我哋先收集喺香港呢个 context, 就係近呢几年呢网上有多网民呢标签你做左交，係其实有咩回应先？ 都几好啊。即係當然啦，即係阻得嚟，即係我覺得俾人認左派咧，係一件幾光榮嘅事嚟嘅。但係只不過交呢個字咧，我哋知道係通常而家網民嘅嗰個言論入邊所指嘅就係你交著咗，你太固執於某啲你如果叫左交嘅話，就係左派如果代表住某啲理想、某啲價值，交嘅意思就係指你對嗰啲理想同價值係。那個關係是一種膠著的狀態，是一種不經過理性思考反省毫無疑問地全心擁抱，乃至於不顧實際啊，不理怎樣都要在那裡困住在那裡， 所以是離地的狀態， 是啦，是離地啦，這些就叫膠啦。咁膠這個字就當然不是幾好啦，我覺得。咁但是講講下，即係有啲似你當係一個嘲諷或者自嘲，我覺得都 OK 嘅喎，即係人哋叫我左膠咪左膠咯，因為我從來唔罩忌左呢個態度，反而調翻轉，我覺得自己其實唔夠左，即係好老實講，我唔係真係咁左，即係我覺得如果香港真係有叫做左交或者左嘅代表人，可能係一啲大家平時唔係咁認識嘅知識分子，或者唔會叫知識分子嘅人添。有時譬如話金仔、金神父，嗰啲我覺得係真正左交啦。咁但係 你真正意思其實唔係話其實你想係左而不交。即係其實你分咗嘅，你寧願更左，但係咧就唔想膠着於一啲即係空有理想主義。 當然啦，我哋都係讀哲學噶嘛。 okay, 但係個問題就喺呢度，就係你聲稱自己左而不膠啦。咁你左在哪兒？或者你話你唔夠左，唔夠左在哪兒咧？或者我可能具體少少問啦。譬如左都有好多種意思啦。 冇錯。 我哋姑且簡單舉兩種啦。你係自由主義式嘅左翼啊？定還是係好傳統馬克思式嘅左翼啊？ 其實有個歷程嘅，大部分咧我哋啲左交發展史啦， 要聽下， 都係有個歷程， 都係老馬開始。 我識嘅我咁嘅年紀嘅大部分嘅朋友啊，今日被叫做左交嘅朋友咧，大部分都覺得自己其實唔係咁左。 OK， 我哋大部分都覺得自己已經背叛咗原來嘅左翼啦。原來嘅左翼應該係點咧？喺我哋心目中咧，左咧應該左到點咧？你譬如係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咧都有好多種嘅喎。如果係黨國式嘅，即係譬如中共呢一種馬克思主義，佢其實中共已經唔講自己馬克思主義乜滯㗎啦，都講自己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啫嘛。嗱呢一種唔計啦，我哋覺得左到盡嘅可能係譬如話托洛斯基主義嚇，即係咁樣就叫左膠啦，或者左到無政府主義都係一種左。咁但係我哋後尾呢一班人，譬如話我啊，或者好多我識嘅同代人咧，好得意嘅，係慢慢慢慢咧又走向翻更加傾向自由主義，又翻咗嘅。 所以我而家比較會界定自己係一個左翼自由主義，用我哋一個老同學嘅講法，周寶松嘅講法，一個左翼嘅自由主義更多。咁但係當然咁樣講嚟講去啦，好多人都會覺得，哇！咁究竟你講到阻嚟阻去，咩為之叫阻咧？阻住曬咁樣。即係用翻頭先，即係你嗰個説法，即係法國大革命啊，1789年，其實1789年嗰個開會嘅時候咧，佢哋成班人開到好威耐嘅，即係開到六月之後咧，已經叫做國民制憲會議。國民制憲會議時期咧，就其實有一個問題觸發咗所謂左右分裂。嗰、那個問題就係關於呢、這個議會呢、這個國民制憲會議，佢哋制定出嚟嘅法律，國王有冇否決權？討論緊呢個問題。咁當時成個議會入面咧就分兩幫人啦，一班就所謂保皇黨，就話國王咧已經個權廢曬啦，至低限度佢可以保有一個對議會制定法律嘅否決權。有一班人就覺得咁點得㗎？咁唔得咁樣，咁即係咁你咪即係保皇咯，分兩邊。咁咧就根據習慣咧，就係、是、贊成保住國王嘅權力嗰啲人就坐右邊，唔贊成啲坐左邊。個原因係因為喺法文或者歐洲語文拉丁文入面咧，左咧係被認為係偏離正軌嘅，右咧係喺正軌嚟嘅。其實呢個聖經傳統嚟噶嘛，即係譬如坐在我啲右邊咁樣。好啦，咁但係咧，你喺呢件事入面咧，你就見到左派咧，從或者右派嘅分野，從一開始咧就注定咗係冇辦法喺概念上面界定得好清晰嘅嘢。點解咧？因為第一，左派之所以反對俾國王仲擁有嗰種否決法律嘅權力嘅理由係乜嘢咧？唔係因為佢夠激進，而係因為佢覺得法律咧呢樣嘢應該係我哋每個公民人人平等嘅情況下面同意建立出嚟嘅，制立定立出嚟。可能我哋冇辦法全民直接民主地去寫法律，但係我哋透過代議選議員嘅方式代表我哋，咁都叫做得到我哋授權啦。咁國王嘅權力唔經過我哋授權而可以否決我哋人民制定嘅法律，咁咪即係表示話呢個國家有一個人有一個權威，佢個地位高於其他人，咁係唔得嘅。 所以如果咁樣問你重視嘅左派，請你好難界定啊。但係而家咁樣講，好似你界定緊平等作為一個重要嘅。 冇錯，其實平等從來就係左翼最重要嘅一個精神。用一個意大利哲學家 Roberto Bobbio， 佢有好出名嘅講法，我覺得講得好好，因為你太難界定啦，所以佢索性好寬鬆咁樣講到係點咧？佢話呢個係一種 ethos。一種中文勉強嘅精神氣質啊， 即係我試下推多少少先，因為聽你頭先咁講，因為我就學術上面講左翼通常分兩個位置，就係、是、例如話你頭先講合意嘅馬克思主義，咁會講階級分析嘅，即係尤其係去到經濟層面會講生產工具係要公有化，咁但係你剛才講的自由主義左翼呢，就相對地是會講多一些，就是個人權利要平等權利要機會平等的，同埋就係要有福利主義，係要肯定每一個人都有足夠嘅資源去實踐佢嘅權利。咁即係話，如果你係比較傾向咗自由主義左翼嗰邊嘅話，咁你其實係唔會太關注就係咁階級分析啊，即係係咪一定要用階級角度啊？係咪生產工具一定係要公有化咁樣嘅一個位置咧？ 我咁講啦，就係、是、對我嚟講，階級分析咧，始終係一個好重要嘅。對社會或者對經濟嘅實際嘅分析嘅一個模型啊，一個思想模型，一個概念工具。但係你話佢能唔能夠作為一個即係我諗用階級分析嘅講法咧，有三種講法。一種就係我當佢係一個學術分析，我用嚟分析今日香港社會究竟點解會搞成咁啊？點解有啲人住半山，我哋其他人住劏房咧？咁樣咁我用階級分析。好啦，第二種咧就係我講政治運動嘅原理，就係、是、哇，我哋成個政治運動嘅原理咧，都係建立於呢一套分析。因此咧，我哋要喚醒香港人，香港而家最緊要搞咩咧？唔係搞民主，唔係搞獨立，係要階級覺醒。嗱，咁樣係一種。第三種係咩咧？係倫理原則。就是我直头觉得呢个阶级嘅分野是一个当然马克思有没有一个道德哲学呢是一个很大的争论。咁但是很多时呢自认马克思是祖师爷的共产党呢他们都会某程度上其实将阶级的那个分野呢赋予了某种近乎道德价值的东西。即是无产阶级必然是好的。无产阶级讲什么都是啱的咁样。 嗱，呢個係第三種，我覺得我就點都冇可能係第三種。 O、okay, K， 好。 但係第一種，我覺得階級分析保留作為一個對社會嘅現況嘅分析工具咧、我覺得好多時係 valid 嘅。 嗯， 所以如果咁樣嘅話，其實啱啱要界定你作為一個即係左翼啦，我哋去翻、其實你左嘅位置嘅特質係啲乜嘢咧？ 兩方面，第一方面就係頭先同制憲會嗰度講，就係、因為第一佢注重平等，第二係其實。佢嗰班人注重平等，其實衝擊緊當時嘅皇權同貴族，所以嗰班人就具有一種 progressive 嘅、進步嘅改革嘅嗰種 象徵同力量。 嗱、呢個就係我哋講佢係精左派作為一種精神氣質追求嘅最大的特色啊！即係今時今日全世界咧，好多時自命左派俾人叫左派人都有呢種。點解咁容易俾人話佢離地呢、因為佢好浪漫，因為佢好理想。點解佢咁浪漫咁理想？係因為呢班人成日都喺度現存嘅體制。經濟、政治、文化體制有好多不滿，佢覺得其實可以更好，佢其實覺得可以更進步。相比之下，右派咧就係嗰啲覺得國王應該有翻起碼嘅否決法律嘅權力嗰班人咧，就覺得過去傳統嘅嘢有佢嘅價值。 但如果你咁強調嗰種即係改變或者批判嘅話咧，咁其實有某個意義上嚟講，我姑且咁樣講，同你話你比較傾向或者近年啦，比較傾向自由主義左翼式嘅講法咧。好似有啲張力喎，因為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嘅左翼本身好似某個意義上講係一個已經我哋接受咗資本主義啊、或者市場制度底下咧，再做一啲修補，而唔係好馬克思嗰種就係比較極端地要推翻嗰種 階級 制度。 冇錯，所以我咪話我背叛咗左翼咯，真係因為點解咧？我諗咧最搞笑嘅地方，今日全世界咧其實極左極右都好少。絕大部分嘅人咧，我哋讀哲學人都知道自由同平等、左同右分別尊崇嘅兩套價值係內在上有矛盾嘅好多時。但係咧最得意嘅係全世界絕大部分人今日都會覺得兩樣嘢都要。咁所以變成就係你只有睇你傾向光譜邊一邊，你點樣分佈佢哋，你點樣詮釋佢哋，喺咩框架下詮釋，只有你咁樣分別嘅啫。 OK， 頭先道長非常之好啦，因為左右咧，而家我哋一般以為即係從一個即係法國大革命嘅起源咧，見到好似有一種即係左右直接嘅衝突，但其實可能討論起上嚟咧，需要一啲即係光譜上要拉闊佢，左同右似乎唔係一種咁容易去處理嘅課題。今日我哋呢一節咧，暫時去到呢一度，下一節繼續同大家哲學有偈傾。第二節哲學有偈傾，頭先咧梁文道咧同我哋概括咗咧，大概喺左同右喺法國慢慢演變而嚟嘅，係啲即係點樣演變啦，同埋到底左翼咧佢點樣有一個 Marxist 馬克思慢慢變到自由主義左翼嘅啲經過嘅。咁但係咧無右又不成左啊！啱啱講左呢個部分咧，似乎係一啲歷史上嘅分析理論嘅層面都有少少，但我想更加將火力加強一啲，就係梁文道被標籤為左教啦，係調轉啦，梁文道都同時將本土派咧，亦都標籤為右翼啦、民粹啦。咁咧，我就想將即係呢一節嘅討論咧，就集中咗喺關於同即係右翼或者本土嘅關係嘅。咁我知道啦，郭柏年咧就準備咗一啲問題想問一下梁文道嘅。 系咁咧，我因為呢個節目咧就即係刨過你啲文啦，咁啊總結個唔係，其實因為我都有睇嘅，不過我再總結一次，就是我觀乎你依幾個月甚至早幾年啦、一路你對本土派嘅批評啦，簡單啲嚟講咧，可以有三四點啦、就係你覺得佢哋嘅理論係有問題啦，即、係你嘅用法就係想像代替推論啦、你覺得佢哋嘅人格有問題啦，佢係搞敵我邏輯啦、清算啊、忽切割啊。咁你都覺得佢哋口頭用武啊，即係坐等之爆，但係就冇咗任何 人格批評， 係啊，冇任何實際行動咯。我估再清理一下，其實到最後咧係兩種批評啊，就係你覺得佢實際政治操作不可行，同埋佢哋本土派嘅人格有問題。咁但係咧，呢啲都係一啲相對地係支持嘅。你對於本土派一啲理念咧嘅回應係比較少啊。我舉一個例。例如本土派強調自決啦，強調本土優先啦，依啲概念或者依啲理念本身，你係贊成定反對咧？因為我就咁聽啦，我又估計你未必會反對啲理念。 我會咁睇啊，就係首先咧，自決同埋本土優先要分開兩面睇。頭先你嗰個總結好啱嘅，但係嗰個 係原因係因為我之前我大部分平時寫嘅係政治評論， 係 政治評論咧就唔同哲學討論，我就要集中喺佢譬如話政治效用如何，嗰個政治一個政治運動嘅領袖係咪可信呢啲問題好重要嘅。好啦，至於嗰啲理念上邊，我覺得自決咧冇問題。我諗相信做任何政治哲學人都會覺得一個地方嘅人佢有冇權話自決自己應該擁有一個點樣嘅政體，或者係一個適用於佢嘅制度，佢自決單位應該點咧？即係當然我哋可以拗啦。 係冇錯。 我住喺沙田嘅，我哋沙田 咁咪 要自決啦，咁樣咁得唔得咧？咁樣你會發現咧，自決呢樣嘢咧喺任何層面上面嗰個理論係通嘅，但係一旦牽涉到，因為自決咗個自決單位嘛，你用咩單位做自決咧？你係沙田做單位啊？香港島做單位， 其實呢個都係我自己睇即係睇民族論嗰陣時一個好有意思嘅一個感受嚟。因為頭先你喺第一節嗰陣時講就係、是，你將左翼定義為就係全民一齊制憲、大家可以去主動決定到自己嘅命運。呢、個講法正正就係香港民族論， 冇錯， 佢嘅基調嚟嘅。嗱、所以我嗰陣時我讀香港民族論，即係因為CY 嘅推介之下咧，咁我之下咧就會，即係我讀民族論嘅時候，我感覺即係我感覺就係佢用咗好多左翼嘅修辭啊，民族自決，又例如話係自由，又例如話平等，又例如話有尊重每一個人嘅意願。咁於是好有趣嘅就係我作為一個自由主義左翼，咁我嗰陣時嘅感受就係話，好似係俾人入室操歌啊！即係我俾人用翻自己嘅理念， 熟悉嘅語言， 係啦，去打翻，我係左膠啦，咁我哋即係本土嗰啲先至係真正嘅左翼。咁、所以咧就又即係尤其你睇翻歷史嘅話，民族自決最早即係最出名邊一個講嘅咧？列寧。列寧就係其實係即係左翼入面最出名嘅蘇聯國父。咁於是入面一個好諷刺嘅情況，就係話左翼同埋本土佢哋之間個分歧，究竟係一個理念上嘅分歧，定係只不過其實大家都係理念上面大家係 share 嘅，但係我哋喺一啲政治判斷上面唔同。咁、於是就出現咗兩派咁樣啦。 我覺得頭先你講咗個好有趣的一個問題啊，即係。當代二十世紀之後咧，全世界又多咗好多新興民族國家，多數都係從殖民地入面脱離出嚟。絕大部分嘅反殖運動入面嘅主力其實都係左派嚟嘅喎，信奉嘅都係左派運動，或者胡志明帶領越南革命其實都係左派嘅喎。好啦，咁但係咧，通常左派睇民族獨立、民族革命呢樣嘢咧，係會首先覺得呢個係一個殖民體制下邊。嘅一個被壓迫嘅弱勢，而且嗰個壓迫弱勢咧，因為列寧嗰個講法咧好有趣嘅，佢要將民族咧同階級咧，因為馬克思咧主要嘅分析工具，首先階級分析，頭先我之前都講，你有冇辦法將譬如民族究竟係咪一種階級？呢個就成日討論問題，但我哋唔好去到咁複雜嘢住。但我想講翻咧，就係從自決呢樣嘢，我覺得邏輯上邊咧，就算係幾左都可以贊成嘅，我同意嘅。即係可能你都會覺得睇完咗係喎，呢啲都係我哋熟悉嘅語言。但係我覺得個問題喺邊咧？就係當你要定義你嘅呢個自決單位嘅時候咧，你就要畫一啲界線啊嘛，係嘛？咁邊啲先係單位咧？點解沙田唔得咧？譬如話我沙田夾埋大埔一齊自決又得唔得咧？咁樣 咁如果用我嘅講法，就係因為 basic structure 咯。本身香港已經係有一個 basic structure， 即係源自殖民地又好點都好啦。但係我哋香港即係因為我要成日站喺本土派嘅角度上先去幫佢疊，幫佢去捍衞一下。咁香港作為一個社群，一路以嚟都係喺呢個 basic structure 嘅管治之下生活。咁我哋已經係分享咗一個共同嘅命運，我哋有共同嘅歷史。咁所以代表香港作為一個社群係同中國大陸係唔同嘅。咁就出現咗，就係話我哋要自決，我哋唔係全國十三億人一齊自決，我哋係香港呢、這個社群。 或者如果用你好唔中意城邦論嘅講法，就係我哋嘅文化、我哋語言、我哋嘅法制，甚至乎細緻我哋嘅郵區，所有嘢都係即係電話號碼。 冇錯，中國大陸唔同，所以 我完全同意噶。 所以個單位係咩 咧？我寫過一篇文，我話點解香港搞唔到國民教育咧？係因為大家真係唔同嘅政治制度下面生活啊。即係你，譬如你同我講兩會好有意義，其實唔關香港人事喎。你兩會話好以後廢除農業税， 唔係我嘗試好有興趣睇兩會㗎。 其實因為影響唔到我哋啊嘛，呢個事實。 所以個 point 就係話，如果你頭先嘅問題係話個區點樣劃，就唔係沙田區或者大埔區咯，而係香港同中國。 好啦，我就想講嘅就係呢一點啦。 我正正想我從呢一點就切入所謂理念問題啦。就係自決唔係問題。但係當你講自決單位，你頭先用咗幾個字眼，命運共同體啦，我哋係政治社群啦，我哋有自己文化啦。每當強調呢啲嘢嘅時候咧，好老實講，我係即刻會有好大嘅警覺心嘅。 民族主義 呢、這個就係咧，我覺得所以點解我稱佢哋本土主義者叫右翼呢一派叫右翼本土主義者咧，係因為咧或者更好嘅講法，右翼本土民粹主義者，不過太長，所以我好少咁用。佢即刻會進入一個情景啊，嗰個情景咧就係佢會牽涉到你係點樣決定、點樣定義、點樣劃分界定。邊啲叫香港人呢？如果譬如話咁，新移民算唔算香港人呢？新移民新到點樣？你如果話新移民，即係譬如話，通常我哋跟法律啦，你話你住滿七年咁樣咁就算。但係佢哋會覺得未夠，你要認同某種價值先叫做香港人。嗱、咁樣就有問題咯。你點樣叫做認同某種價值呢？我哋係咪需要一啲資格試？即係譬如話，一定要政治觀念上面要認同某樣嘢先可以叫做係香港人呢、這個社群人呢？你係唔係要或者好似我記得陳雲寫個篇文，佢話如果有一日佢哋當政嘅話咧，首先咧就要將香港所有呢啲左膠要驅逐出境咁樣， 紐倫堡添， 係啦，佢話要紐倫堡添咁樣，要公審呢啲叛徒咁樣。 你應該係第一個， 咁係啊冇錯啦，我梗係應該係首手啦。好啦，咁即係骨灰都要掉落海嗰只啦。好啦，咁但係你如果咁樣搞嘅話，你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如果唔係右翼係乜嘢呢？即係從左嘅立場嚟睇，因為從左翼立場嚟睇，嗱，我哋記得最初講民主， 你好似將右翼變成一種非理性嘅躁動咁， 唔係，係因為民主咧呢種價值咧，最初係左翼推動更多嘅，因為左翼講平等，平等包括政治權利嘅平等嘛。講政治權利嘅平等，你即刻牽涉一個問題：邊啲人擁有呢啲政治權利？ 邊啲人係我哋自己人？ 邊啲人係我哋自己人？嗯、左翼咧係會講平等價值嘅時候，將呢樣嘢推得更廣。所以左翼點解會產生咗譬如國際主義？呢啲咁嘅嘢。咁右翼咧，通常會比較傾向咧，就係、是、集中喺邊啲人嘅利益會最受損，既得利益最受損。我發覺過去幾年，我稱之為右翼本土主義嘅呢啲論述入邊，對我嚟講最大問題係佢哋時時正如Samson 頭先你提到。佢話啊，佢哋時時講翻話，我哋嘅利益本土利益優先。 係 嗱，呢、這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問題嚟嘅。咩叫做本土利益優先咧？如果譬如話難民，佢哋好反對香港去接收難民嘅右翼。咁但係如果左翼咧係講到一個更高嘅人道價值，因為基於平等嘅理由，我哋要善待難民或者接收難民嘅話，佢哋話唔得，因為會影響。本土優先嘅利益，本土利益應該先行先。 但以我所知，本土優先理論上係一啲具體嘅領域嘅，即係譬如可能係針對係咩咧？就唔係話譬如你海洋公園香港人行先，其他國籍嘅行喺後面，佢哋唔係呢個意思。佢哋一個即係類似法例上，即係我哋公共資源嘅分配，譬如關於教育嘅資源。譬如關於醫療嘅資源，甚至入境要重奪審批權，即係呢啲意底下咧，即係本土派都有講到。 即係你可以簡單啲，先將佢變成一種資源分配嘅問題，就係、是、每一個國家資源分配有限，所以我哋本土嘅人有優先享用呢啲資源，因為佢哋對本國嘅 contribution 係大過。 而點解本土就會比較 呢、這個就係一個係啦，呢一個又同咗一個問題啦。呢、這個就係係咁咩叫 contribution？ 即係譬如話，我哋能唔能夠接受一個國家，如果我哋或者一個社群？我哋話我交税交得多，即係其實以前自由黨都講呢啲㗎，即係田北俊年代交税交得多嘅人， 多啲， 即係選票都可以多啲，福利都可以多啲，因為佢交税交得多嘛。因為你一旦講到貢獻嘅時候咧，就會即刻陷入呢個問題。 但係嗰個係 matter of degree， 依個係 overlapping， 要佢哋 argue 嘅就係話，就係、是、外國人咧係完全冇貢獻。我哋本國人， 好啦，咁咩叫外國人啦？如果你譬如話講到香港嘅新移民，即係所以點解左膠咁中意講新移民對社會有貢獻咧？其實都係呢個原因。你點樣去計嗰啲叫做咩貢獻咧？點樣先叫貢獻咧？如果一個人譬如話出身於一個弱勢嘅情景，佢可能交税交得少，或者工作做得少，咁嘅時候，我哋會唔會覺得話呢個人咧，因此對個貢獻低啲？咁我哋就俾佢嘅相應嘅 redistribution 嘅嘢都少啲咧。即係我覺得右翼咧喺呢個上邊咧。嗰、那個邏輯右翼香唔係成個右翼係香港本右翼本土主義喺個理念上面，我覺得未夠清楚。 但我想分清楚兩樣嘢先，就係話你究竟係講係一個 matter of degree 問題，就係話我哋好難計到 contribution 嘅問題，定係話其實我哋根本應該一視同仁嘅？ 我哋一視同仁嘅，我哋係冇，即係我哋嘅社群應該係冇內外之別嘅。 其實咧，好老實講啊，作為一個左翼啦，我真心相信係應該有呢個分別。所以我係中意 左翼噶咯。 係啦，我係中意 Michael Dummett 嗰啲，就係應該開放英國國境，即係要接受難民嘅嗰啲。其實我不嬲係支持嗰套嘅喺理論上邊，但係喺實際頭先我都講啊，喺實際做政治評論，我哋好難將呢樣嘢變成一個有說服嘅政治評論。但係我終極目標係希望慢慢係推動成個世界應該係咁嘅。 所以你如果用佢哋講。你仍然是大愛左膠 都可能是的 咁呢個理想性嚟嘅、 哎、 我估頭先啱啱即係梁文道非常之好佢將焦點放喺佢哋右翼嘅批評呢係擔心佢民族主義方面可能有種排外嘅傾向呢、這個係你非常之有心嘅 其實民粹主義嘅問題 係啦咁我哋相關嘅討論呢下一次繼續之後有計傾下一次再見第三節哲學有計傾剛才梁文道跟我們講到關於左翼和右翼之間的一些衝突特別在香港的情況下他很擔心右翼比較排外會牽涉即是會牽涉到其他的更嚴重的問題我想追問一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我始終認為剛才 Samson 哥概括是挺準確就是梁文道比較集中了話所謂本土派稱為右翼民粹他們最大的問題都好像一種道德批判因為個問題就是其實你針對的就是他們會排外民粹這個部分左翼都有可能的如果你借一些道德的批判我調轉可以這樣反問就是如果在本土派入面香港他出現了一種人很堅持很堅毅很勇敢好像劉曉波、okay, 譬如好像司徒華這樣你是不是都可以變成一個本土派呢其實你左的位置在哪裡也反對右翼在哪裡、 如果香港本土派真的出了一個劉曉波這樣的人物作為一個個人政治人物我會尊重他的道德上面的 integrity 或者他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的政治道德的 integrity 我會尊重但不表示我會尊重他的這些的論述或者主張原因在哪裡呢就是剛才我形容的這種右翼本土主義或者其實我比較傾向更加如果通常寫嘢大家唔願沉氣我會鍾意用有本土嘅民粹主義呢我覺得佢最大問題喺邊度就係因為佢哋無可避免必然會導向一個結果就係佢都知要區分邊啲係真正香港人邊啲係假香港人。好啦你最初你係話嗰啲住喺羅湖以北嘅都唔係香港人。咁但係你跟住後尾會諗啊唔係喎有好多人已經移民咗嚟香港喎。咁呢度有邊啲係香港人邊啲唔係香港人呢咁你係咪話住滿七年就叫香港人又唔係喎。咁有啲譬如話住咗三十幾年又叫唔叫香港人呢所以你永遠喺界定乜嘢叫香港人上面呢其實永遠好難界定。 但 係做唔到㗎。 但我想問一下如果你話係分清中外有別即係內外有別係有一個問題嘅話呢、這個基本上係所有政體嘅常態嚟㗎喎。 冇錯。 正如話你一開始你話全民要立憲。咁立憲我都要睇下邊個有資格立憲，邊個可以立憲啊？即係美國立憲冇理由要全世界通知。 嗱，所以冇錯，嗱，所以好簡單。點解而家我哋會用一個最簡便嘅方法，全世界界定一個國家嘅國民身份得兩種方法嘅啫、一種咧就 birthright， 係嘛？即係你喺即係所以 birthright 其實簡單就分兩種 birthright 啦、一種就係因為你出世喺呢個國家，一種咧係你父母擁有呢個國家嘅國籍。咁當然父母有時有啲國家，譬如話以色列嗰啲會講得再奇怪啲嘅，因為跟猶太人傳統係阿媽係以色列猶太人，你先可以叫以色列人咁樣啦。係呢兩種，點解呢因為呢兩種咧唔單止係即係其實可以有爭拗噶 ，even 係呢兩種，但係至低限度咧，佢喺形式上邊清晰啊。但是而家咧，香港嘅呢種右翼本土主義咧，佢嘅問題係點咧？佢會牽涉到佢否認埋呢兩點啊，因為佢係講緊話，如果你係出世喺香港，都未必保證你係真香港人嘛。只要你唔認同某啲佢主張嘅價值， 如果跟翻佢哋所講，佢係一個以價值為中心嘅民族啊嘛。咁即係既然係咁，唔係關注係你嘅血緣同埋係其他嘢， 咁就有問題咯。價值為中心的話邊個去界定呢啲價值點解你有權界定呢啲價值呢呢、這個就係頭先我講所民粹主義者呢其實右翼又好左翼都好呢卒之都會遇到一個困難。那個困難就係你一定行到某一下因為民粹主義者呢佢哋有一種傾向。首先我用我講下咩叫民粹主義啦。 民粹主義其實是一個跟左翼右翼一樣很難界定的概念。我會比較喜歡用維根斯坦 Wittgenstein 講 family resemblance 家族相似性這樣的方法來講民粹主義。它其實是一組彼此間接相關的一啲嘅 notion， 一啲嘅 notion， 我哋點譯啊？ 即係概念 嘅結合，鬆散嘅結合，有一個範圍。其中咧有一個特色咧，就係佢哋好強調今時今日我哋所處於嘅情況喺呢個政治社群入邊，我哋絕大多數人民都係冇咗權力嘅，我哋係受損嘅，我哋係受害嘅。而權力本來應該係屬於我哋，聽嚟好左啊！但跟住咧，佢就會話。點解我哋佢要解釋點解我哋會處於一個利益受損嘅狀況？我哋處於一個不公平得到不公平對待、受到限制嘅狀況，或者悲慘嘅命運咧，係因為我哋受到其他人嘅一啲壓迫。嗰啲人壓迫我哋嘅人咧，嗱，我而家民粹主義，因為頭先我都講咗係一個家族相似性範圍可以好廣。我放喺香港或者歷史上面一啲顯著嘅例子，例如以前嘅德國咁樣，佢哋跟住落嚟嘅推論就係、是。是因为我们所处于这个政治社群里面有一部分精英，这一班精英或者一些掌权的人，他们出卖了我们的利益，他们 不代表我们人民，他们不是真正的人民。所以你支持 Trump 的人就会说华盛顿那些人是走狗来的，他不代表我这样。然后呢希特拉的时代的人呢，他们说呢威馬入邊嗰班共和入邊成班嗰啲猶太人部長，佢哋唔代表我，嗰啲政經界人士唔代表我，我哋嘅利益政治係俾佢哋剝奪嘅。好啦，咁呢一種民粹主義咧，佢再推導落去就話：咁點解嗰啲人就唔係人民咧？你憑咩咁講咧？咁佢就開始要講邊啲先叫真人民，真人民邊啲唔屬於真人民，即係真德國人、真意大利人、真香港人。 我想追問呢個位啊，啱啱就係因為咧，以我所知嘅本土派咧，佢調轉就反而覺得佢哋口中嘅左膠唔公道，因為以你描述頭先民粹個位置咧，喺佢哋口中咧，佢會話譬如香港啲外國人，好似金本坤、何國榮，佢唔會排外嘅。關鍵認同就係譬如佢唔會特別要話邊一啲民族高低，反而係有一啲人口中佢見到嘅中國大陸嚟嘅人，跟住話沒有即係祖國，沒有黨，沒有國家，你什麼也不是。佢反而調轉會覺得喺中國大陸一般落到香港就有呢一種民粹主義係排斥香港人，所以香港先至弱勢。 即係簡單啲講，就係話佢我承認佢一種反動，即係佢係透過邊啲唔係香港人嚟界定自己，可能係咁樣。係 啦， 但係又唔等於啦。個界線是完全不清晰，甚至乎可以再推一步，冇乜嘢嘅界線，譬如國族啊、國家、民族嘅界線，其實都唔一定係好清晰。佢唔清晰，唔代表佢一定有問題啊嘛。 嗱，我解釋俾你聽，點解會係有問題？譬如話，我哋首先嚟睇下，如果你喺香港，今日我哋推廣一套價值準則史嚟界定你係咪香港人，你擁唔擁有一啲香港人應該擁有嘅資格嘅話，首先我哋嚟問一個問題：邊個嚟設立呢個考試？邊個？呢個係一個， 如果係人民集體決定咧， 好啦，咁你首先要決定邊啲人叫做可以集體決定啦、啊。因為你而家香港嘅問題，呢個係一個 total logic 嚟噶嘛。因為你等於喺香港，我哋話我哋要透過價值認同準則史嚟認同嚟決定邊啲有香港人嘅資格，邊啲人冇。咁首先我哋就諗下邊啲人有權去列出呢個清單，應該認同某啲價值。咁你就話咁梗係香港人啦。好啦，咁就解答俾我聽啦。乜嘢係香港人？ 不如我調轉問啦。如果我哋唔能夠正面咁樣，咁我哋 alternative 係乜嘢咧？我哋完全唔能夠界定所有，或者好似你咁樣，另一條出路就係所有人都係自己人，即係 cosmopolitan， 即係世界公民。但似乎亦都唔係一條好嘅出路。咁你點都要畫一條界啦。咁點樣咧？ 個身份認同問題。 個身份認同你一定要有講啊。譬如國家一個好自然嘅身份認同。 好老實講啦，其實我從來咧對身份認同呢樣嘢咧係好有距離感嘅。我會覺得。用目前一啲我哋姑且其實唔係好理想，但係係目前比較少爭拗的一啲嘅方法嚟界定身份係最簡單。就頭先我講嗰種，你一係用一個你嘅出生地點，一係用你嘅父母嘅國籍，呢啲係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接受嘅方法。點解呢？係咪因為佢哋好站得住嘅，好有道理呢？絕對唔係。只不過係因為呢樣嘢係一個 方便說法， 方便說法， 咁本地人先都可以。 本土優先都可以建基於一種講法， 可以可以。 同埋其實更加唔公平喎，如果你係國籍係因為血緣而決定嘅，呢啲係敗好命啫喎。 冇錯啦，冇錯啦，係啊，所以呢個就 lottery 嚟噶嘛，啲學者會話係一個獨博彩嚟噶嘛，冇錯。但係呢個咧喺個現實上邊咧，呢一刻為止比較少爭拗方法。如果唔係咧，我哋就會導向嗱兩種結局嘅啫，一種就係我講嗰種，我哋索性將所有嘅與身份認同相關嘅分配全部打曬佢。即係如果即係左翼嘅理想，其實應該係咁。另一種係點呢？就係、是、會產生到頭先我哋講，我哋係咪要做一啲嘅價值準則測試啦？即係推到盡。所以點解我成日都話我已經唔係咁左咧？就因為如果我真左嘅話咧，我直頭覺得應該取消身份證、取消護照添。即係你點解我哋需要人類遷移喺世界各地需要護照咧？需要 visa 咧？唔合理嘅喎，對我嚟講。 咁你個位喺邊一度咧？因為你一方面有擔心，即係有移民税，你覺得相對如果講香港人嘅話咧，就會要劃界排斥咗一啲人。但係咧，你又知道冇咁 radical， 咁 所以做唔到 cosmopolitan 係啦。咁其實都係睇 Samson 一路嘅問題啫嘛，即係你雖然好 skeptical 身份認同問題，但係佢實際有個作用嘅，即係你旅行、你簽證點樣都都要界定。其實呢條線、呢條界劃在邊度？ 再做一步就係你嘅擔心咧，本土派係可以做一個讓步，就係、是、我咪用翻我哋你都一承認嘅現實上我哋行之有效嘅做一個區隔咯。所以唔香港出世嘅就唔係香港人，所以我哋本土優先。就建基於個立場。 如果係咁樣咧，如果你只係揸緊呢樣嘢咧，係冇問題。但問題我哋知道 咧，冇問題咩意思？ 嗱，我正想解釋啦。個冇問題意思就係話咧，大部分國家除咗頭先我講個 birthright 呢種，即係一種係出生地點或者係父母國籍之外咧，仲有我哋有移民現象噶嘛？ 係 移民現象下邊咧，大部分國家咧都唔會要求話你一定要係有個 birthright 先可以移民噶嘛。嗯，通常係指嘅就係譬如你已經喺度有一定嘅居住啦，有譬如話有啲國家會強調你交個税啦，或者點啦，甚至乎有啲國家再苛刻啲嘅，譬如瑞士，佢直頭去到你要住落呢條村嗰啲真係真本土啦，要成村居民都覺得嗱呢條有自己有啦，瑞士人啦，要咁樣嘅喎。 咁你瑞士咁樣排外先，如果係咁樣 排外㗎喺呢個意義下邊，但係問題係即係有好多種做法。咁而家香港嘅做法咧就係你居港七年。就已經叫做居民啦。嗱呢一種咧，我覺得我都可以接受 喎。你都可以接受。 我都可以接受喎。原因係點解咧？因為呢一啲就頭先我哋講目前喺世界上面最通行嘅一啲嘅習慣嘅一個其中一個 version。咁但係我唔能夠同意係乜嘢咧？喺呢一啲嘅形式條件下面，我仲要考慮你唔止，因為你如果你只係話你住唔住個七年，你話八年、十年乜都好。其實我都 OK， 但係一旦你加上一個價值嘅認同史咧，我就唔能夠同意啦。 但係到 個原因喺邊度咧？因為你一講，因為七年十年呢啲係物理嘅嘢嚟嘅，係有得數嘅。但係價值認同史，你永遠牽涉嘅問題就係我點樣嚟定嗰啲價值咧？咁如果係咁嘅話，你有可能調翻轉喎。如果可能有好多出身喺香港，父母都係香港人都 fail 嘅喎，呢啲價值史，我哋唔好忘記，你文匯大公報都有啲香港讀者嘅喎。香港嘅建制派選民後面都有香港人四成嘅喎，咁可能嗰啲人就全部 fail 曬嘅咯喎，係咪啊？ 所以你一路抱持嘅立場就係嗰、那個，即、就、係、是、由你篇文章咧、就係、是、敵人也是鄰舍， 係啊，係啊，因為我成日都講，你幾唔中意我哋話啊，有啲有逆本土主義者朋友，佢哋話我哋香港人應該認同某啲價值，講真嗰啲價值我都認同，但係唔係因此我可以話？唔認同嗰啲價值嘅人就唔係香港人啦。咁你真係講緊話，譬如我隔離阿財叔，佢三代香港人，三代香港人到而家都覺得哇，香港應該愛國愛港咁樣。咁呢啲係咪我哋我哋都唔係香港人？ 我明白，即係梁文道最擔心，由始至終都係排外嘅問題。我哋下一次繼續傾關於左翼嘅呢個諗法。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剛才我有一個小小的概括，就是關於梁文道怎樣看右翼本土的問題。我概括為是有一個很大問題，就是排外，但是梁文道他說他不認同這個看法，他有少少補充先教你。 其實我覺得最終不是排外，是排內，因為原因很簡單，當你開始用價值，即而不是你的居港年期，不是你父母是誰，不是你出生在哪裡來界定什麼叫香港人的話，用價值的話，如果嗰啲唔同意你列出嚟嘅嗰啲價值嘅嗰啲香港人，可能佢譬如話父母其實又係香港人，佢又出世喺香港， 在香港住了四五十年，咁佢系咪一夜之间因为呢个市衰咗，佢就唔再系香港人啦？咁嘅情况下边咧，就会变成咧你所认同嘅呢个香港人社群或者呢个本土社群，最终只有一批觉得同你有共同价值、共同理想嘅人，或者认同某啲嘅价值基准嘅人，先可以叫做香港人。我覺得呢樣嘢好危險。 我正想追問呢一點嘅，我只講先，好緊要嘅，因為就係梁文道係一個公共知識分子，而呢一點咧就係啱啱喺明報一個訪問咧有提到，你好擔心即係右翼嘅民粹咧係會令到公共嘅討論淪為廢墟。咁我正想問，因為你係知識分子嘅身份咧，一方面咧你又好擔心呢啲價值嘅即係審查或者係即係思想上咧會影響香港人嘅身份，但你作為知識分子，其實你做緊一種價值建設嘅工作，係啦。咁我而家問翻今日嘅主題就係左翼啊嘛，就係你身為一個左翼知識分子，其實你嘅工作係啲乜嘢？你嘅特點係啲乜嘢？點解你？一方面從事緊價值的教育，但係好擔心頭先咁嘅狀況，點解？ 其實冇矛盾嘅，正正係因為擔心我哋嘅公共價值嘅問題，或者公共德性嘅問題，所以我哋先更加要提出目前有乜嘢威脅緊我哋嘅公共生活嘅力量。譬如話嗰啲啊，可能係我頭先我哋討論咗咁耐嘅右翼嘅本土民粹主義。更加有可能是更多的是譬如说来自大陆的官方的一些的我都不知道怎样形容它，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其实那个力量可能更大，而且双方是互动的、互相激发的。那你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或者对入面的一些的情况的批评，或者是再澄清再厘清，其實對我嚟講都已經牽涉緊，我哋係做緊一啲價值嘅捍衞或者重建嘅工作嘅喎。而喺呢個意下面叫左翼咧，我覺得已經唔係淨係關乎平等，我哋頭先講左翼最珍重嘅價值呢樣嘢，而且更加係乜嘢咧？就係頭先我一開始提到嘅左翼嘅某種嘅精神氣質啊，就係 progressive 嘅，進步嘅、改革嘅。是你總是對現狀不滿，在這個意義下面作為一個左翼。因為呢今日呢在我來看呢整個社會上面，特別是我比較熟悉，我成日都在那裡的中國大陸的社會裡面呢，有一種很可怕的情況，那個情況就是對現況的無限肯定。在這個意義下面，如果那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很肯定自己，日日對著塊鏡，世界上誰最靚，我最靚這樣呢，我覺得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簡直是天然就要做左翼，因為你一定是要打破那個鏡的人，你會說我們其實可以更好。 我就覺得奇怪，因為剛才我提問的時候你擔心有一種價值的教育會影響到香港人的身份，但到你做這個工作的時候，如果人命名或者扭曲你，可能咦為什麼梁文道先可以做國事，他自己宣揚他的教育就得。 另外亦都喺呢个零一之后版嘅访问嘅时候咧，你好强调啊，话我作为知识分子，即系你作为知识分子咧，就唔系要做即系先知识嘅知识分子，唔系要话俾民众听我哋应该点样走，你系反而相对地系苏格拉底式嘅，即系我只系问问题啫，即系我唔 propose 一个明确嘅方向嘅。咁样你觉得我嘅问题系第一，好似同你头先讲嘅有啲张力啦；第二，就算当冇咯。一種純粹的提問，會不會其實是無力的呢？即是對改變現狀， 最少對於你所謂的國家主義者、國師級的， 你對著國家主義你只是 question 它是沒有意思的。 我覺得是這樣的，第一我不覺得我做的那些工作呢是跟剛才即你引述回另一個訪問的說法呢是有張力的，我正正覺得是同一的、原因就是當我們對現況提出種種的疑問，或者是一些很 critical 的疑問的時候，其實你已經是在這裡提供另一個想像、提供一個想像是從問問題開始的，而不是提供一個 方向。 即是譬如說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過去幾年中國最常用的一個政治術語叫維持穩定嘛，簡稱叫維穩、咁有時你見到國家領導人每年啲工作報告入面都會將維穩列為目標咁樣，咁我好多時候批評過嘅寫嘢就係話，你一個我從來未聽過嘅國家領導人永遠將維持現況嘅穩定作為佢治國嘅 vision， 咁呢個真係好冇出息。 咁咪反面印象，因為穩定 係啦，所以你就要講即係其實究竟係唔係咁咧？咩叫穩定咧？現況究竟有幾好咧？ 咁跟住你先會作落嚟。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唔只係現況咧？我哋可唔可以唔只係咁咧？好啦，跟住我哋下一個問題就頭先提到，咁我可唔可以淨係提出呢啲問題，而唔指出個另一個根本方向？咁樣係唔係無力嘅咧？ 係 係， 我同意好多時係無力嘅。老實講，喺現實面前，但係之所以堅持咁樣做，係因為另一種對現實嘅感覺。嗰種對現實嘅感覺係點樣嘅感覺呢？就是、我發現喺歷史上面大部分提出一啲呢、這個唔係哲學嘅問題嚟嘅，呢個係一個觀念史上面嘅概念、印象經驗問題嚟嘅啦。就係、是、大部分提出一啲好全面嘅前瞻嘅藍圖嘅一啲嘅說法咧，我覺得大部分都係冇不具現實感嘅，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最重要一點就是你好多時喺度參與緊個現實嘅推進。我哋可能會提出一啲問題，希望觸發一啲想像力。但係當你嗰個想像力嘅藍圖變得好豐滿、好細節出曬嚟啦，好似玩 SimCity 咁樣，我呢度要起多幾多個公廁都出埋嚟嘅時候咧，佢又太過脱離現實喎。所以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對我嚟講總係掌握緊一種分寸。嗰、那個分寸就係你一方面對現狀不滿。你提出好多疑問，你問我哋可唔可以咁樣咧？我哋可唔可以咁咧？我哋可唔可以唔係咁咧？但係另一方面，你又唔想你俾一個太過完整嘅答案，點解咧？提出疑問同埋對於提出答案嘅保留，其實兩者都要靠一把尺嚟把握。嗰把尺就係衡量於我對現實嘅嗰個感覺。嗰個現實嘅感覺係一種所謂對經驗嘅總結，因為歷史上邊。絕大部分提出一啲好美麗藍圖嘅一啲嘅計劃咧，烏托邦式嘅計劃，一係咧就係、是、可能實現唔到，一係咧好多時就會變成悲劇收場。 有啲未必係 嘅 喎， 有啲未必係 嘅。但我明白道長你嗰個苦衷，即、就、係、是、你唔能夠陳意過高，但然之後就做一啲好脱離現實嘅一啲烏托邦。但另一方面好諷刺嘅係，我睇翻左翼歷史，差唔多全部都係你頭先講嗰一班人，例如話馬克思啦、恩格斯啦、係啊、傑古華拉，全部都係呢一班人。咁其實你頭先個講法非常之唔左翼嘅。 係啊，所以頭先我開始已經講咗，我唔係咁左噶啦。對我嚟講咧，我而家心目中咧，即係我覺得邊啲叫做現實感嘅知識分子咧？你譬如話。Hannah Arendt、Isaiah Berlin 呢一種知識分子咧，我覺得所謂叫做具備現實感咧，就因為佢永遠喺兩者之間，甚至乎呢個牽涉到我自己對於乜嘢叫做一個知識分子，我個人嘅一個睇法啊，我未必講得上定義。個睇法咩咧？我認為一個真正嘅知識分子，永遠都面對某種嘅張力嘅，就包括頭先呢種張力。 我就想問一下呢個位啊，就因為左翼咧本身，我哋開頭睇翻個語匯睇過啦，即係又有一種近乎保皇或者建制嘅咁嘅諗法。其實對於你嚟講，即係譬如你作為一個左翼或者你想做左翼啦，係咪永遠唔可能進入建制嘅啫？即係對於你嚟講，你好 skeptical 啊。我自己就係、是，但係咩叫做建制呢？你譬如話我而家對左翼嚟講，我做傳媒咁樣，其實都好建制嘅咯喎，咁樣。好啦，但我想讲嗰种张力，我都系想翻到嗰样嘢，因为我觉得嗰样嘢系我好珍视嘅一种嘅力量嚟嘅，就系、是、例如我一个好朋友，其实大家可能识嘅，佢以前写好多关于香港社会问题，从社工角度写嘅评论。咁佢咧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咧，写好多文章，又读完书咁样，然后佢读好多福柯嘅理论。咁佢咧嗰套理论咧，佢写好多文系讲紧话，其实青少年吸毒咧系冇问题嘅，咁即系其实你根据某啲好 radical 理论话啊，嗰啲吸毒。其實係佢哋解要吸毒咧，唔係佢哋嘅錯，係社會 制度嘅錯，或者有問題嘛。 佢應該如果佢到理論，如果佢堅信嘅話，應該係咁噶嘛。但另一方面，佢係一個社工，佢社工佢又出去執仔，佢出到街見到，哎呀，嗰人吸毒唔係幾好喎，點解父母好擔心？好啦，問題嚟啦，佢應該點算？佢係咪唔真誠咧？如果你真誠相信嗰套理論，你講吸啊冇嘢㗎，因為佢都係社會嘅錯。但另一方面，佢又發現呢個男仔，佢自己對於自己的現況非常不滿，然後佢個父母好痛心，佢自己生活陷於一個好差嘅一個處境，而短期內佢冇辦法去做到令社會革命到一個地步，令到大家覺得原來你吸毒果然唔係你嘅問題，真係社會嘅錯，我哋改變社會。喺呢個時候點算？又好似我哋最經典嗰個用嚟笑左膠嘅一個笑話，一班馬克思主義者。喺度食緊大餐，食緊大餐，哇正啊，真係好食！跟住出到門口，有個客人問你攞錢， 喂，其實我俾錢你冇用㗎，最緊要係我哋搞完革命先嘛。等我哋搞完革命先啦，俾錢你算乜？ 我想問 你永遠都要感受到呢種張力嘅人， 咁我變成犬儒啦。因為你而家你以前調過係一個感受，但係結果實際 幫唔到。你嗰個感受係一種 tension， 你永遠要處於呢兩者拉住你。其實你永遠唔會犬儒，犬儒係你好 feel comfortable 呢個狀況。但係一個真正嘅智者，永遠係辛苦嘅，你應該係痛苦嘅。嗰、那個譬如我做社工嗰個朋友。佢讀書會話俾你聽，唔應該係咁嘅。我哋冇理由怪佢。我其實幫到佢乜嘢咧？我解決唔到個社會問題，但係呢個人活生生喺度，每一日 消耗緊個生命。所以最簡單嘅回應就係、是，如果你覺得痛苦嘅，你就應該阻啲啦，去改變佢啦。 啱，好啦，咁就如果阻啲改變佢咧，可能你未改變嘅時候，佢已經死咗。即係而家講緊係一個對所謂現實感，就係呢個意思。 唔係，但係我翻返你頭先捐錢嘅例子。你唔需要改變成個資本就去救佢，即係去救個黑衣嘅喎。你可以 我即刻俾錢佢咪得咯， 係 咯， 係 啦，冇錯。 但係而家，但係如果你俾錢個黑衣，你又要俾千千萬萬個黑衣嘅咯。 真左交係點咧？真左交係俾錢都唔啱啊！有冇聽過？因為我俾錢，等於你有冇聽過真左交對慈善組織嘅批評咧？以前啲真左交就話所有籌款俾啲咩幫下幫助低下階層咧，係幫緊資本主義舒緩緊。佢個問題， 因為捐佢突顯出， 你應該等佢哋再慘啲、再窮啲，然後跟住佢哋就會頂唔住，頂唔住先會有暴力革命嘛。咁你而家仲救濟佢，咁你幾時先有得革命啊 ？OK， 好啦，咁咧，我哋今日啱啱由即係開頭由左翼嘅定義啦，同對右翼嘅批判啦，同埋知識分子嘅功能咧，對於左翼咧有一個圓滿嘅解釋。我哋非常之多謝我哋今日嘅兩位嘉賓啦，梁文道。同埋 Bowen， 我哋今日哲學有偈傾咧，今日喺呢個集數關於左翼傾到呢度，下集我哋再見。